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，随手可得，取之不尽。今日嘅香港，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，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。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，一齐行动捍卫自由，订阅《苹果日报》。 我哋就唔係財經節目嚟嘅，不過政治同埋經濟咧係有密切嘅關係。 係啊，尤其是喺我哋今日嘅話題會睇得到。 政治唔等完全等於經濟嘅，不過咧有時佢個關係密切咧就會反映到出嚟㗎啦。 我哋今日講匯豐呢個就真係你睇到背後嗰啲嘢係受過政治。 仲有呢個叫李星陽 Ivan 啊， 君子馬難投係啦， 君子馬難投啦。咁咧佢咧就根本就跨越時代，咁所以君子馬難嚟啦，係啦，啊跨越時代佢咧我就冇諗到你仲記得邊個君子馬難奴啊？ 係啦，細細個有睇。 佢係喺墨爾本啊，因為我哋嘅觀眾咧又喺墨爾本嗰度嘅，係一定有㗎啦，話定俾你聽啊，佢哋係會聽到。原來馬蘭奴咧就係 last heard 啊，即係我上一次聽到咧，佢就喺墨爾本嗰度生活。咁而家係咪教人打拳啊？摔角我唔知道啊。如果大家可以 update 關於阿馬蘭奴嘅嘢咧，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。Anyway， 今晚咧我哋係想講，即係都唔係好好嘅消息啦啊，就係、是、阿健啊咁咧落土不在啦。咁啊，即係依據呢樣嘢咧，就話而家香港嘅前景咧，冇政治。經濟都真係麻麻地嘅， 係啦。 咁而咧，經濟其中個 indicator 咧，指標咧就係睇一間叫做匯豐銀行。 冇錯，係。 咁咧，所以我就 pick up 匯豐銀行嚟講，就唔係財經節目嚟嘅，但值得大家分析。你買唔買匯豐嘅股票？ 係啦，冇錯。 佢嘅表現咧，其實可以反映到香港嘅命運出嚟嘅。 冇錯，我哋就唔係財經節目嚟嘅，就唔係教你投唔投資。咁但係的確就我同意阿湛講，就係、是。你在匯豐身上就真的看到整個宏觀格局，即是整個國際的 香港的角色在哪裡了。 或者中美的嗰個關係點樣走過去，咁啊匯豐就不幸地成為呢個嚇當中嘅磨心啦， 磨心啦。誒，即係香港咧，其實最理想就扮演瑞士嗰個角色，就左右逢源。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，瑞士就兩邊生意都做，軸心國即係幫希特拉啊、墨索里尼啊，又幫下盟國做。咁當然咧，同邊個做生意多咧？越少咧，係同嗰個邊個打緊勝仗有關咧。 其實匯豐都係㗎，就係、是、我哋之前嗰節咪講佢都係左右逢源咯。之前，但係即係呢套玩法就而家就玩唔到落去啦。 喺回歸之後係好難做到啦。回歸之前咧，匯豐咧扮演一個非官方，其實咧佢係 嘅溝通嘅橋梁、 橋梁啊、審拔啊、總裁，大家都知道誒。如果關於有審拔的故事，請你寫埋上去啦。咁咧，當時嘅港英政府咧係四大支柱，包括匯豐啦、啊依、這個馬會，好似怡和啊、Swire 呢四個 係 撐住嘅。 咁大家亦都知道匯豐同內同中國嘅關係係最深厚嘅 密切，係 即係你攞張 可以話中共係信匯豐嘅，其實 可以攞張銀紙出嚟睇下，我好耐冇睇過，但係咪仲係印住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啊？而家係啦， 係啦，乜 即係你見到、即係全以前我哋講啊 ，Hong Kong Bank、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Corporation，OK，、okay, 呢、個就係香呢， 喂，你 哋 呢個睇 到嚟嘅，係啦，仲係咪寫住呢、這個？係啦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，OK， 咁啊記住呢個係 HSBC 下面嘅一間子公司嚟嘅啫，咁啊成個匯豐集團而家就係另一樣嘢啦。咁但係我哋都可以開翻我哋頭先個圖啊，講翻 最啱啱上一節裏邊我哋個圖嗱。 頭先我哋講個派息，咁你見到起起落落，咁啊零八年金融海嘯就基本上全球齊齊中招噶啦，除咗大陸嘅銀行因為未開放就叫做幸免於難，咁但係。我比較想關心的就是你見到零八年，即係零八年基本上是一個全球的大風暴咁，匯豐不是做得特別差，即基本上保到命就已經 是奇蹟嚟㗎啦。咁啊，叫做平穩度過。但你見打後咁多年啲，我哋而家講呢個派息咧，基本上都是普普通通的 OK， 咁啊，發生咗咩事呢？咁然後到今年直頭要大減派息啦，然後嚟緊呢幾年都冇乜運行。咁你睇個派息係咁啊，股價就梗係冇運行啦。你睇下，譬如我哋而家見到2020年嘅派息講緊六毫幾子，喂，你諗下我哋06年即係我初做銀行嗰陣派咗5-6蚊息，即係你而家嘅派息收翻當初嘅10分啫。咁你個股價就梗係唔靚仔啦。而家係20幾蚊，當年。知唔知高位幾多次啊？站有冇記？ 冇記唔到啦。 高位我啊記得，高位見過超過150蚊樓上。哇！咁啊，而家收翻20幾蚊，當然供個股啦。咁但係你調整翻都見到個股價係蒸發咗大半噶啦。咁我哋可以睇一睇下一張圖，點解個派息會咁唔靚仔嘅？ show 下我哋個樣先啊，然後先下一張圖。 係啦，都順便係啦，講下呢張圖，你見到其實就好簡單嘅啫。派息就嚟自個利潤，你冇利潤就冇得派息。咁你見到零八年個利潤就大受打擊啦。咁但係呢個大家都知噶，但係呢個都唔係最有趣嘅，大家忽略咗係零八年之後咁多年佢個復甦其實係好緩慢嘅。就算大家我哋睇唔到數字都好，你睇零八、零九、一零年咁啊 OK 啦，但係而家去到2016、2017、2018、2019年 OK 嗰、那個。純利咧，你見到都係原地踏步。嗱、你見到最長嗰支棍就係2007年，你到而家都未翻翻當年嘅水平。咁你話 190， 係啊，你話幾大鑊？咁你見你可以睇下一啲其他嘅公司，即係我哋唔好講咩騰訊啊，或者嗰啲咩嚇亞馬遜嗰啲咁極端啦、啊。咁譬如你睇下港交所 ，OK， 而家嘅利潤係2007年嘅 N 倍。咁你匯豐到而家你個利潤水平都未翻翻。當年的水平，即係好像你份人工到而家都仲低過零七年，咁其實即係見到個發展係幾差，咁啊嚟緊仲要係再低啲，咁你股價當然就冇辦法靚仔啦。咁但係最大嘅問題，點解會導致個利潤咁差，暫睇得咁入神，有咩想法咧？ 如果個 跌咗落嚟啊，係啊， 嗱，喺依個2016年就2014特別嘅，嗱我你陣間。 2016年都是特別的， 發生什麼事？2016年點解搞到衰了啲乜嘢？ 我話2016年我都不是真係好記得喎，可能要等啲讀者補充啊，都唔記得係咪有啲好特別嘅嘢係。 大家咧，我知喺呢度啦，今晚發留言嘅反應咁多啊，咁熱烈啊，你哋一定知道2016年發生咩事，令到佢嘅。純利係 都 OK 嘅， 你見到2017年都 過咗一把， 但係你一路都係翻唔翻 以前的水平，即係你一兩年的盈利起伏咁啊合理，但你咁多年都翻唔到以前的水平咧，咁啊好明顯見到銀行業的風光咧就不在啊，咁啊去到最後一張圖啦，下一張圖啊，呢張 等等，咪住。嗱，喺啊2008年金融海嘯嗰年咧， 都 係 有 $55 million，我嘅 VS 咧，去到今年咧， 係 $44 million， 係啦， 係低，係依你數出嚟依十幾年嚟，佢係最低最低咧。 細心喎，我都冇留意。 我唔係啊，我識即係我望當一張畫咁睇，嗰度好似落咗落去。 冇錯，係啊，冇錯，我都冇留意到呢樣嘢。嗱，2020年咁啊，都戴翻個頭盔先。你個係分析員估啫，咁啊未出嘅，下年年頭先出。咁但係你由而家睇咧，的確你2020年咧，如今年全年嘅利潤咧，仲低過金融海嘯嗰陣，即係、即係對其他行業我唔知啊，但係對匯豐嚟講，即係 than ever， whatever 啦，whatever 啦嘅業績啦，咁啊幾大鑊，係啦， 啊咁誒嗱，蘇蘇我哋兩個先證實我哋存在先， 我哋仲係存在嘅， 存在嘅，唔會咧喺度嘆緊世界，喺度動起只腳， 播咗錄音嘅係啦， 扮斯文嘅咋，你知唔知咧？做節目飲水咧就要慢慢飲嘅。 點解咧？驚俗親啊？ 唔係啊，因為啲飲水聲咧係會錄到，你哋係聽到嘅，所以就扮斯文。咁幾口喝到咧，都係掂一掂，慢慢飲。做節目咧就係要做，係咁噶啦。OK， 因為我以前咧做監製嗰陣咧，我哋咧喺電台做監製，我哋聽得好清楚裏邊啲人係做啲乜嘢嘅。佢哋飲水咧，如果飲得大聲咧。嗱，你得啦，你合格啦，系要飲得咁斯文， 俾你提我先咁斯文啊！平時好豪 放，哇，飲得好豪放嘅時候咧，全部聲咧係出曬街嘅。哇，我哋又唔好意思開聲，你可唔可以飲水細聲啲啊？係啊，我依個經驗令到我而家飲水咧就係飲得好慢，其實係有時好口渴嘅。嗱，繼續Ivan 下張圖 show 出嚟。 係最後一張圖啊，呢張圖啊值錢啦。其實冇乜人留意呢樣嘢㗎啦，即係 匯控嘅淨息差。 問啦，阿湛，其實銀行係點賺錢嘅咧？我問一個好 basic 即係 唔簡單啫。嗱，你收咗你啲存款啊，咁我就俾好少息你，我借出去收人好多息，咪咁樣一手交一手嘅時候。咪賺到錢咯！ 冇錯， 而家大個仔就知道呢啲叫做 business model。 冇錯，係啦。咁啊，當然銀行有其他嘅業務啦。我哋唔細講啦。但基本上對全世界所有嘅銀行都係差唔多玩法，即係呢個最傳統嘅呢個左手交右手貸款存款嘅業務，佢哋個行內亦都好簡單，叫做 bread and butter。OK， 即係最核心、最原始，但亦都最殺食嘅業務就係頭先你講攞存款借錢出街咁。當然就正如你講，亦都係存款嘅利息，我當然俾到越低越好啦。OK， 貸款出去就放到越貴越好啦。咁兩者相差之下，基本上 roughly 呢個就係我哋講過淨息差啦 ，net interest margin。咁我係幫大家揾出嚟。咁你見到咧呢、這個圖就真係非常之靚啦。或者如果銀行老細見到就非常之唔靚，個淨息差係不停咁樣收窄嘅。 即係話賺錢少咗咯。 係啦，我已經冇同你講咩壞帳啊，或者呢幾年不停俾人罰錢啊，嗰啲都未計啦。淨係個核心業務咧都係咁啊。嗱，呢個真係好大鑊，穩步下跌嘅，基本上係近乎係每一 年 都跌咁滯嘅。 少少啫。 係啦， 一年高咗少少。 每一年都跌嘅，係啊。咁啊，轉頭我哋可以講下點解咁，但係俾我賣十秒鐘嘅廣告啦。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東西嘅分析喺我個 Patreon 嗰度咧，咁啊。狼爾街華人啦，即係呢個華爾街狼人嘅 cat， 咁啊喺我個 Patreon Ivan Lee Research 嗰度都會有嘅，大家 大家 啊 支持下， 支持下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哋 我想問下張圖先，嗱兩2.59。 2.59係相當高嘅水平，其實 相當嗰個息嚟嘅 ，OK， 係如果銀行。如果銀行嚟講係好高 嘅，其實2.59即係大概我哋好簡單咁理解就係我差唔多係一釐息放出去，然後3.5-3.6到咁放出街咯，咁咁樣就會有呢個2厘幾嘅息差，咁2厘幾嘅息差係非常之高噶啦。但係我想俾大家睇嘅就係點解會一路咁樣下跌嘅？呢、這個就唔係好多人知道嘅。 係啊，點解咧？ 其實 多咗爭食還是經營不善咧？ 爭食就永遠都係噶啦。咁但係銀行即係畢竟基本上佢不能夠叫做咩？不能夠呢個變魔術咁變出嚟嘅。2008年之後金融海嘯之後發生咗一件 好緊要嘅嘢，令到全世界嘅銀行都冇運行。我今日冇擺其他嘅銀行，但基本上全世界嘅銀行，你攞花旗嗰張圖應該都係咁上下噶啦。 係 零八年咁啊，大家知道雷曼爆波啦。咁但係之後就發生嗰樣嘢就叫做 QE 量化寬鬆咁啊，印銀紙。咁基本上咧就係聯儲局，咁當然歐洲都有做啦，英國亦都有做啦。聯儲局將個利率壓到非常之低，或者你而家睇美國嘅嗰個十年債息，十年債息即基本上我借錢俾 Uncle Sam，借錢俾美國政府。2007年應該有四五厘息，如果我冇記錯，而家係0.5厘息咁滯。佢將個債息壓到好低，咁你銀行嘅問題，我銀行係靠食息差嚟做生意噶嘛？咁但係雖然咁匯控唔係一間中資銀行啦，即係唔係呢個由個聯儲局定嘅息，咁但係佢冇辦法避開個全球大勢嘅。你全世界都係一個咁低息嘅環境，銀行係好唔中意低息環境啊！呢個真係有啲可能唔做銀行嘅唔知道。你原本可能諗話嘅，咁唔緊要啊，我銀行冇錯啊，站講得好好嘅就係、是。我左手加右手啫嘛，我一嚟存款俾你，同埋三嚟借出去咯，咁啊高息低息我都係咁做，但係有冇諗過如果個而家基本上嘅存款息口已經係近乎零啦，甚至大多數，咁存款去到近乎零之後，我喺呢邊鐵底嚟嘅咯，基本上好難行到負利率嘅銀行對你，即係以前最多可能有啲小額存款費啫，即係譬如我 睇而家唔夠膽啦， 做同埋好難做㗎。我擺2000萬落去，如果銀行年尾我收你負五厘息啊，每年我抽你5%，咁你唔會睬佢㗎嘛？你攞去買金又好，擺床下底又好啦，咁死啦！你個存款息口已經好早見咗底㗎啦，咁你冇得減到負，但你貸款嗰邊要一路減落去，咁你見到一來一回個息差就收到咁窄啦，咁所以 即係簡單咁講，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咧，就大規模嘅量化寬鬆 QE， 就令到全世界嘅 銀行錢嘅供應咧係多咗好多，越越多，咁即係話供應多，自然個息係唔需要咁高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同樣咁多人爭，而家有大把選擇，咁多錢我使乜俾咁高息呢？呢個就係供求關係，簡單供求關係。 咁你見到全世界嘅銀行股都冇運行，其實咁啊，匯豐只不過再呢、這個禍不單行，再整多啲咁嘅捲入啲咁嘅政治鬥爭之中，咁啊更加脆弱咁解。 佢嗰、那個而家你見到咧，就話去到2019年即係舊年咧。佢個息差只係 1.07， 係 啊，即係已經係就係 50% 都不如，可能係咪 40% 啊？佢喺 當年少過一半㗎啦。 2005年嘅時候係2.59啊嘛，而家去到2019年嘅時候就係 1.07， 係 跌咗超過20%。 其實即係大家如果覺得好似講得深啲嘅，咁我哋用淺白啲講，好簡單。你供緊樓嘅咪知咯，即係我有供緊樓嘅，我供緊層樓，而家月供供緊2厘幾息，咁你大概都諗到一個問題，即係當然兩厘幾息供樓係幾開心，咁但係你諗下個問題，銀行賺乜咧咁？ 銀行賺 佢收我先係兩厘息， 係零利息俾你㗎，你存款入 去。咁但係佢唔係淨係靠存款㗎嘛，仲有燈油火蠟，仲有嚇、所有嘅成本交租出糧，仲有佢嘅存款其實都有一定嘅成本㗎。你諗下，即係銀行嘅生意係幾咁之難做啫。 嗱，不過咧即係Ivan話俾你聽，呢種趨勢咧將會繼續一段時 間。係啦，冇錯。 就係因為美國已經實行無限量呢個 QE， 冇錯，係啦，呢、這個會繼續嘅。 聯儲局咧最近宣布咧，直到2023年 底之前都唔加息， 都唔會加息嘅。OK， 咁啊，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啲錢供應咁多咧，你銀行啲息就好難再高。咁呢個唔係淨係匯控嘅問題，係全世界嘅銀行嘅問題。 係啦， 咁啊，仲有我哋啲觀眾都好醒㗎，有人投得佢話喺金融海嘯嘅期間啊，花旗嘅股價曾經一度跌穿$1。 係啊，所以你見即基本上係 Alan Lang 多 Alan Lang 啊，多謝你啊嚇。咁啊，仲有啲乜嘢值得嘅？佢話有人咧就係、唉，我都唔想發生。如果佢話如果踢呢個匯控出行指咧，就會精彩話，但千祈唔好發生。 咁啊，冇咁快嘅。咁但係調翻轉頭又講真，踢出行指都又唔係世界末日嘅。你見到都有不止一間公司踢走過啦，嗱，國泰踢走過啦。東亞踢走過啦，咁啊 ，life goes on， 我又唔覺得會一個，即係當然係會到時又會成為一堆嘅新聞頭條啦，咁但係未咁快嘅，放心。 國泰嘅歷史咧就係70幾年嘅啫， 係啦， 咁咧匯豐嘅歷史係100幾年啦，佢同香港咧係即係並。 即係點講啊？香港歷史係並進嘅啊！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嘅咧，就留言啦，喺我哋嗰個 chat room 嗰度留言。咁啊，呢個李星陽盡量係回答嘅。咁啊，記得啦，我哋嗰個轉數快係6009941。咁另外你睇下我哋個地址同埋個支票個抬頭係乜嘢啦。咁仲有嗱patron 你真係一定要支持。佢除咗支持佢，你都要 係啦，更加要支持城寨佢啦。 城寨嘅啊，因為依家就係我哋嘅生命線嚟㗎啦。咁啊，唞陣先，翻嚟再講。有咩問題記得留啊？仲有記得 share 我哋節目，記得 share 我哋節目。